我国为海外同胞16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庆祝宴会。宴会有以总联中央常任委员会顾问全顺辉为团长的庆祝太阳节旅日朝鲜人祝贺团，以议长崔银福为团长的庆祝太阳节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祝贺团等海外同胞代表团，以及正在社会主义祖国停留的海外同胞应邀出席。还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永哲同志和有关部门干部出席。